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真实智慧，都是真正的经验呢。家庭里面家人相处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家人夫妇兄弟姐妹跟父母跟儿女亲戚朋友相处，记住隐恶扬善，恶的不提，善的赞扬，慢慢的人的良心就养出生出来了知道什么？知道不善是羞耻，不愿意说知道善善心呢是好事，大家宣扬，互相的劝勉这个家庭才幸福家庭才会兴旺如果都看到别人不善，那就是自己的大不善。为什么？别人不善，把你心里的这个心锁通通引发起来的，全是不善的。如果自己心是善良的，外面不善的见不到啊。外面这个境界现前，我们的反应就是反映你的心，反映出来全是不善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善。为什么没看出来看的全是别人的一些缺点是有缺点但是我们看缺点的时候要原谅他，不要去责怪他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去批评。为什么？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丢掉好多代了疏忽了有200年，你怎么能再怪他？今天干什么坏事都是正常的他要不干坏事，他是圣人再来的，是菩萨再来的，他不是圣人不是菩萨，那他干这个事就是正常的所以懂这个道理互相称赞就和睦了，僧团也如是祖师大德常教我们，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你在家庭里换一个，若要家庭兴唯有你家里人互相赞叹，互相尊重，这就兴旺起来了，一个道理嘛。国家也如此，你要团体性这个团体里面上上下下所有人互相赞叹，要国家兴旺也如是领导与群众，领导与各级领导都能互相赞叹，这个过哪有不兴的道理？家怎么衰的，过怎么亡的，净看别人错处，家就衰了。先生看太太的错处，太太看先生错处，这家呢还会有幸福吗？不可能了。 团体里面，领导看下属错误，下属看领导错误，这个团体衰了。圣贤这几句话了，太重要了。极乐世界为什么好？极乐世界连不善的名都没有。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是列在前面两个。第一个礼敬，见到任何人、冤家对头，都要恭恭敬敬，冤结化解了，这善。见到掉头而去不理，怨恨就加深了。见一次面加深一次，麻烦大了。如果礼敬，见一次面化解一次，见个十次面全化解了，就那么简单呢？就那么容易呀？再称赞如来，如来是善，善的称赞，不善的不说。不批评，这是菩萨，这是诸佛如来他们所表现在外面的用意很深很深我们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迫切需要的就是圣贤佛菩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点点滴滴的行持，我们都能学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是化解冲突，恢复和谐的根本法了，不能不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